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， 请收听王强的成名作长篇小说《圈子圈套》第一部，演播文天。 Peter 听说红军宁可被开掉，也不主动辞掉工作，他的眉头这个时候皱了起来，把手放在了嘴边。红军知道这是 Peter 在紧张思考的时候他的习惯动作。正好刚才那个高高瘦瘦的侍者走了过来，问 Peter 要不要加些咖啡。 Peter 不耐烦地摆了摆手。红军发现一向温文尔雅的 Peter 原来也有这种急躁的时候，他仍然微笑着等着 Peter。 Peter 似乎拿定了主意，脸上的表情柔和了很多，也露出了一丝笑容，说道 ：“Jim， 我和 ICE 公司都非常欣赏你，我们都看到了你对 ICE 公司做出的贡献。实际上，我们不想失去你，只是现在显然你不再适合领导 ICE 中国公司。你觉得在 ICE 中国公司或者在新加坡？”有没有什么你觉得合适的位置可以先做一段时间，我可以保证会很快把你提升起来。红军听了以后无声地笑了起来，刚才他的微笑都是摆出来的表情，现在他好像真的觉得开心了。他把桌上装着汤力水的玻璃杯拿起来，向上稍微举了一下，做了一个邀请干杯的姿势，然后端在胸前对 Peter 说 ：“Peter， 谢谢你，你和我一直合作得很好。如果仍留在 ICE， 却不是像现在这样直接向你汇报，我还是宁愿离开。”Peter 的目光中明显露出了失望的神色，他双手放在两腿的膝盖上，好像准备撑着身体站起来，嘴里说着：“看来。”没有其他的解决方案了 ，Jim， 给我一些时间，我要回房间准备些文件，然后你和我要在文件上签字。你肯定理解，这种事我们越快解决越好。他看到红军笑着点了点头，便站起来走了，步子似乎不像刚才来的时候那样轻快了。红军坐着没动，他平静地等着。他知道 Peter 不会很快回来，因为他不得不重新准备文件。红军相信他今天原本准备好的文件一定包括两个，一个是红军开掉小谭用的，一个是红军自己辞职用的。没想到那份辞职的根本没用上，而被开掉的是红军。红军刚才的那一丝开心早就消失了，他明白自己根本不是什么胜利者，他付出了惨重的代价，只是希望将来能换来一些机会。红军拿出手机给琳达发了一条短信，还在谈。很快有条短信在他的手机屏幕上闪烁，红军打开一看，是琳达的，谈得怎样？红军只写了两个字就发了出去，还好。琳达很快又回了短信，那就好，你到家我给你电话。红军看完短信便删掉了，然后放下手机，有些惆怅地向四周看了看。菲律宾乐队的几个人已经走到了小小的表演区域，那个女歌手和几个男乐手在说笑着。红军知道琳达并没有理解他的还好是什么意思，他会失望的。 大约过了半个小时， Peter 才回来，手里拿了一个透明的文件夹，里面有些打印好的文件。红军想，这些文件一定是刚刚在楼上豪华阁的商务中心里打印出来的。他自己以前是那儿的常客，还曾赞扬过豪华阁服务小姐的服务水平。他当时根本想不到，这些服务小姐有一天也会用出色的服务来制作出解除他合同的文件。红军想到这儿，不禁又苦笑了起来。Peter 走过来，看见红军脸上的笑容，一定诧异这个红军怎么事到如今还这么开心。Peter 也不想和红军再纠缠，他直接把两份文件摊在了小圆桌上，请红军过目。红军拿起文件仔细地审了一遍，又拿起另一份确认了两份内容完全一致，便从西装上衣内侧的兜里取出万宝龙牌子的签字笔，在两份文件上龙飞凤舞地签上了自己的英文名字，然后把文件推给了 Peter。Peter 也跟着签好字，把其中一份递过来，红军便伸出一只手去接，同时笑着说，我们就不用交换签过字的笔来做纪念了吧。 Peter 苦笑了一下，把一份文件放回文件夹里，站了起来。要在以往，红军也会立刻站起身来，可他这次没有，因为 Peter 已经不再是他的老板了。他就继续坐在那儿，纹丝不动。他发现这样坐着很舒服。Peter 站着，像忽然想起了什么，问红军：“你知道 SE 公司名字里的这三个字母是什么意思吗？”这次轮到红军觉得有些诧异了，他愣了一下，确认他没有听错 Peter 的话，想了想，硬着头皮说，不是缩写吗？智能计算企业的头三个字母。 Peter 摇了摇头，轻轻地叹了口气，看着红军。 ICE 就是一个词，冰。我不得不这样，像冰一样冷酷无情。 Jim， 对不起。红军刚走出嘉里中心饭店的旋转门，站在门廊下，在旁边不远处等着的小丁便已经看见了他。他很快把那辆黑色的桑塔纳2000开了过来。小丁下车走过来，要给红军开车门，嘴上还说着，老板今儿早啊，我以为又得喝到挺晚呢。红军把小丁打开的车门又给关上了，看着小丁纳闷的样子，便说，好，你先回去吧，我往前溜达溜达。 嗯，那您待会儿怎么回家呀？ 小丁觉得很奇怪。打车呗，很方便。说完，红军冲小丁挥了挥手，向街上走去。但他马上又停住了，折回来冲刚坐进车里的小丁说，啊，差点忘了，你明天早上8:40在这儿接 Peter， 然后送他去公司。说完转身走了。小丁在后面大声问， 那您呢？您怎么去公司啊？ 红军没回头，把手挥了一下，嚷了一句， 别管我了。 红军走出来没多远，便有些后悔了，这种溜达看来远不像他想象的那样惬意。8月份的北京，晚上也不比白天凉快多少，西装上衣肯定是穿不住的。红军用手指勾住西装的领子搭在肩头，西装甩在后背上。走了几步，仍然觉得太热，便又把西装甩到前面，两只手分别把衬衫袖子上的扣子解开，把袖子整齐地折叠着挽到肘部，再把西装搭到后背上，才觉得稍微舒服了一些。没有风， 只有当旁边有车开过去的时候，才搅得空气产生些流动，带过来的也是尾气和尘土。红军开始觉得有些烦躁，停住脚往路上张望着，他决定打车回家了。他刚往机动车道上搜寻了一眼，一辆黑色的桑塔纳2000便从后面不远开了上来，到红军的身旁停下来。小丁探过身子，把前面右侧的车门打开，探着头对红军说： 老板，上来吧，还是我送您吧，外头太热了。 红军笑了，先把后车门打开，把西装上衣扔到后座上，关上后车门，然后上了车，坐到小丁的旁边。小丁笑着对红军说： 您忘了，您的电脑还在我车上呢。 红军回到家，把电脑包放在沙发上，去用凉水把脸洗了一下，然后拿起电脑包走进书房。他该开始做善后的工作了。电话响了，红军知道一定是琳达打来的。一接起电话，琳达的声音就从听筒里蹦了出来，让红军下意识地把电话从耳边挪开了一些。 怎么样？没事了吧？ 琳达问，声音透着十分的急切。红军笑了，叹了口气，从鼻子里哼了一声说：没事了，这次是彻底没事了。琳达刚应了一声： 那就好。 但马上就品味出红军的语气很奇怪，好像是话里有话，便紧接着问： 哎，什么意思呀？ 红军也就变得严肃了起来，一边整理着电脑里的文件，一边对着电话说： 哦，皮特建议我把小谭给开掉，也建议我辞职，我都没接受。我要求他终止我的合同，皮特接受了，所以我现在轻松了。 SE 把我给开掉了。 红军忽然觉得这一切都非常具有讽刺的意味。就在昨天，自己刚刚还在劝说琳达离开 SE，口口声声两个人继续留在同一家公司不太好，现在这个问题已经迎刃而解了。昨天劝别人离开的人，今天已经自己离开了。红军有些尴尬，又有些酸楚。电话里传过来琳达一声长长的啊，然后半天没有声音。红军耐心地等着，也不说话。又过了一会儿，琳达好像非常不解地问： 你说你替那个小谭扛什么责任呢？他不就是个小销售吗？ 你不知道，就算开掉小谭，皮特也不会让我在 SE 待下去。他建议我辞职，还提出给我几个月的工资作为补偿。 红军的这句解释反而让琳达觉得他简直疯了。琳达一定觉得红军特别的不可理喻，他的声音变得更加尖利，嗓子好像都要快劈开了。 啊，公司给你钱都不要，还非让公司把你开掉，你到底图什么呀？ 红军好像怎么也想不起来以前听到过琳达发出这样的声音。高潮的时候不是这样的，没有这么刺耳，那时的叫声要低沉一些，像是拼命压抑着但又压抑不住，从身体里的最深处发出的声音。而现在这个声音却是毫无遮拦地迸发出来的。红军有些不高兴，他闷声说道： 你怎么这么对我说话？ 琳达毫不示弱，立刻回应着： 怎么了？你已经不是我老板了。 红军听出来这话里没有以往那种俏皮，琳达不是在开玩笑。红军脑子里居然浮现出琳达梗着脖子撇着嘴说这句话的样子。他很纳闷，自己以前很少在脑海里出现琳达的全貌的，怎么现在他竟然变得活生生了呢？红军觉得有些好笑，只好耐着性子给琳达解释： 我如果辞了职，又拿了 SE 给的钱，我就被限制住了。我让 SE 开掉我，我就不受限制，可以去任何公司。刚说完，红军忽然注意到，原来自己已经在不经意间改变了一个小小的细节。在说到 ICE 时，不再说公司怎样怎样，而是直接说那三个字母了，因为他已经不属于那个公司。人的归属感真是非常奇怪，敏感的有时连他自己都还没有意识到，红军已经把自己从 ICE 里彻底摘出来了。琳达从鼻子里哼了一声，然后叹了口气说： 哼，辞职不丢面子倒不好找工作，被开掉了反而更好找工作，真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。 红军不想再说这个，他觉得没有再解释的必要了。他停下手上的事，拿着电话尽可能柔和地说：琳达，咱们不说这些了好吗？我也不敢肯定我这么做将来会怎么样，但既然已经这么做了，就不再说了，啊。琳达没有回答，看来她也不想再和红军纠缠下去了。红军等了一会儿，见还没反应，以为琳达气儿消了，就说：想你了，真想现在能和你在一块儿。没有回音，红军接着悠悠地说：过来好吗？想你这种时候能待在我的身边，什么都不做，陪我说说话。如果不想说话，我们就挨在一块儿坐着，只要你能在我身边就好，好吗？仍然没有回音，红军等着，他实在受不了这种寂静，刚张口要说句什么，琳达说话了： 太晚了，我心里乱得很，我去了你也不会开心的。 琳达顿了一下，声音柔和了很多： 睡吧，这两天你太累了，累得都不像你了。 说完好像又等了一下，然后挂上了电话。红军的嘴张着，举着电话机听着听筒里传出的蜂鸣声，半天都没放下。早上七点，红军被手机上设置的闹钟吵醒了。星期五该去上班的。小丁很快会到楼下的。红军一咕噜便下了床，走到洗手间里，和镜子里的自己打了个照面。他这才一下子醒了过来。他不用这么早起来的。小丁今天也不会来接他。他今天也不用去上班。以后可能很多日子里他都不用去上班。红军醒了，他想起来他已经没有工作了。红军回到床边，把自己扔到床上，还是睡觉的好，他对自己说。蛐蛐叫了，声音越来越大，好像越来越近，好像就在床底下。红军要抓住这只蛐蛐，它太烦人了。他翻身坐了起来，眼睛仍然闭着，一只手在床上，另一只手在床头柜上摸索着，终于抓到了那个一边震动一边唱歌的蛐蛐。红军仍然闭着眼，把手机放到了耳边，喂了一声，里面传出的是小谭惊慌不安的声音： 老板，怎么了？Peter 刚给我们开了会，说你已经离开公司了。 红军翻开眼皮，看了一眼床头柜上的闹钟，九点半。他没好气儿地说： 我在睡觉。 就把手机挂了，倒头埋进了枕头里。没过多久，手机又响了，红军一下子变得暴躁起来，一看闹钟还不到十点。他拿起手机看了一眼号码，是小丁打来的。他平静下来，虽然胸脯仍在一起一伏的，但声音已经很正常了。喂，丁啊，有事吗？ 小丁好像很为难地说， 哦，财务总监让我去找您，让我把您办公室里的一些东西给您送过去，他还让我把您的笔记本电脑给带回来。 红军已经完全清醒了，他很轻快地对小丁说，哦，我明白，你过来吧，顺便把电脑拿回去。红军爬起来开始洗漱，一切都收拾好了，小丁还没到。红军想，小丁肯定是想给自己多留些时间在路上磨蹭的，或者就在楼下等着呢。红军的心里忽然觉得一热，但马上又觉得凄凉起来。是啊，小丁的确是一个很细致很体贴的人，而现在好像只有小丁还有些人情味儿。红军等了一会儿，他已经一点困意都没有了，而此时小丁也按响了门铃。 听众朋友，王强成名作《职场商战三部曲》《圈子圈套》第一部就为您播送到这里，演播文天，录音张笑音，责任编辑吕鲁波，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， 请收听王强的成名作长篇小说《圈子圈套》第一部，演播文天。 红军等了一会儿，他已经一点困意都没有了。小丁这个时候也按响了门铃。红军打开门，小丁的手里拎着一个纸袋子，里面都是红军放在办公室里的私人物品。红军一边翻看着纸袋里的东西，一边让小丁进来，可是小丁死活不肯，就坚持站在门外的过道里。红军把纸袋大致翻了翻，问小丁： 哎，丁啊，我的那些名片呢？放在桌上的大名片盒里的。 小丁吞吞吐吐地说： 东西是我和简收拾的，本来我把那些名片都放进来了，后来财务总监进来看见了，就把整个名片盒又都拿了出来，说那是客户的资料，是属于公司的，不让带给您。 红军笑了一下，他没说什么，进去把昨晚已经整理好的装着笔记本的电脑包提了出来，递给了小丁。他对小丁说： 啊，谢谢了，丁，保重啊。 小丁双手接过电脑包拎在手里，脸红了，憋了半天才吭吭哧哧地说： 老板，您对我不错，以后您要是有什么事儿，您随时招呼我，我指定尽力。 红军笑着点了点头。小丁转过身，他刚要走，又回过头来对红军说： 老板，那我走了，您也保重。 红军又笑着点了点头，抬手晃了晃，尽力做出像平时分手时的那种轻松随意的样子。红军关上门，随手把那个纸袋子放在一边，心里空荡荡的。他想了想，觉得让自己不那么空荡荡的最好的方法，可能还是睡觉，便走进卧室，又把自己摔到了床上。红军似乎在迷糊之中又听见手机响了。 不可能，我都没工作了，哪儿来的这么多业务啊？ 他翻了个身，想重新做一个更有意思的梦，一个没有手机叫声的梦。 不对，怎么好像处处闻啼鸟了，到处都是手机响。 红军只好爬了起来，拿起手机看了一眼，怎么又是小丁的？ 会不会是小丁无意中碰了拨号键，把刚打过的电话又给拨出来了呢？ 红军印象当中，小丁好像很仔细的，应该不会，便接了起来。 喂，丁吗？怎么了？ 电话里小丁的声音好像比刚才那个电话里还要为难，简直有些不知所措，而且有些断断续续的。 老板，我刚到公司地下的停车场，他正在这儿等着我呢，他要看你的电脑。 红军一开始没听懂，便问：谁？哪儿？谁的电脑？小丁吞吞吐吐地解释： 我一到停车场他就过来了，要我把您的电脑给他，他说他要看看。 红军听是听清楚了，可还是不明白。谁啊？谁接住你要看我的电脑啊？电话里忽然没了动静，过了一会儿才又响起了小丁的简直有些发颤的声音： 是琳琳的。 红军立刻一下子全明白了， 他的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滋味。他等自己平静下来之后才问，那他现在在你旁边吗？你让他听一下电话。能听到电话那一边有人说话的声音，红军似乎看得见小丁和琳达推脱着的样子，还看得见琳达接过电话之后走得离小丁足够远才停下。过了一会儿，电话里传来琳达的声音，好像是从很远的天际传来的。 Jim。 琳达停了一下，接着说， 我想看一下你的电脑，看看里面有没有和我有关的东西。 红军猜到了会是这个缘故，他平和地对琳达说，琳达，你放心，我昨天晚上已经把整个电脑全查过了，所有该删的已经都删掉了，你放心好了。琳达沉默了一下，然后像是下定了决心，很坚决地说， Jim， 你就让我再看一下吗？那里面有些东西对我很重要，我不想被别人看到，我必须确定真的都删掉了呀。 红军稍微有些不耐烦了，难道你就这么不相信我？琳达的口气仍然很柔和，可是红军能够听出里面柔中带刚。 Jim， 我只是想看一下你的电脑啊，既然你已经都删了，那更应该可以让我看一下嘛。 琳达停了一下，用半开玩笑的口气说， 再说你已经不是你的电脑了呀。 红军张着嘴呆住了，是，的确已经不是他的电脑了，何止是电脑，曾经属于他的都已经不再属于他了。红军心里乱极了，一切都好像是很遥远的过去，好像是很久以前的事。不对呀，才两天吧，仅仅两天前他好像拥有他想得到的一切，他拥有那么多让人称羡的东西，并且有着光明远大的前程。而仅仅48小时之后的现在，红军忽然发现他曾经拥有的都失去了，他感觉到疼了。拥有的时候他觉得无所谓，决定放弃的时候他也可以告诉自己不要去在乎，可是当他真失去所有这些的时候，他觉得疼了。忽然红军觉得非常冷，他不敢去想，因为他也意识到了更可怕的东西，他的疼才刚刚开始，因为他不仅没有了过去，更没有了前途，也没有了希望。万寿路这一带在北京是出了名的大院多的地方，首先是一堆军队系统的大院，然后就是一些部委机关，以前主要是电子部的，现在是信息产业部系统了。北面一条东西向的小街里有几家饭店，现在正是八九月间，天要挺晚才黑，外面的小风吹着也凉快，所以几家饭馆都在外面支上桌子，每张桌子上撑开一把遮阳伞，众人坐在伞下桌旁，喝着啤酒，嚼着各样下酒的小菜，整条街人声鼎沸，烟熏火燎。本来就狭窄的街道，饭馆摆出来的摊子把行人挤到了机动车道上，双向的机动车道又被停着的车辆占了一条，只剩下窄窄的一条车道勉强可以过车。一排连着的几家饭馆中间夹着一家茶馆，茶馆门前没有摆出桌子来，但是也被停着的车挤得满满当当。余威坐在靠窗的位子上，刻着桌上小漆盘里的瓜子儿，眼睛盯着窗外， 外面街上的食客中有几个女子吸引着他的眼球，而且还不时有些过路的女子招摇地飘过去，把他的眼睛也一路带着走。余威开始感觉到眼睛不够用了，因为他还得随时关注一下他停在路边的那辆捷达王。车旁边经过的两轮、三轮和四轮交通工具都随时可能碰到他。茶馆里一点也不比外边清静，不远处的几桌都在打牌，吆五喝六的嚷着不停。余威已经吃过饭了，他在等的人是赵平凡。和智集团有不少人都住在附近的宿舍区里，以赵平凡这几年做总裁助理的收入，也还没攒够在北京买套公寓的银子。余威刚给赵平凡打了电话，告诉他自己已经到了。赵平凡说他正在吃饭，一会儿就下来。这家茶馆余威以前来过几次，每次都是来和赵平凡谈事儿。这地方乱哄哄的，不引人注意，而且显然不是商谈机密大事的理想地方，所以即使被和智集团的其他人看见，也不会觉得有什么特别之处。而余威呢，又恰好喜欢在嘈杂的地方谈大事正事儿，一来嘈杂的环境可以让他亢奋，二来这种环境也不会让对方感觉到很拘束。余威忙得够呛的眼睛终于捕捉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，他看见赵平凡从斜对面的小区门口向茶馆走来，先是在路上闪避着争先恐后的车，又从几家饭馆外面的摊子中钻过来。亏得赵平凡还年轻，而且身材矮小灵活，所以面对如此复杂的路况还算是应付自如。赵平凡走到茶馆门口，服务员已经挑起了门帘，他走进来第一眼就看见了已经迎上来的余威，便笑着伸出了手。两个人握了手寒暄几句，走到窗前的那张桌子旁坐下，服务员也跟了过来，问他们点什么茶。余威把茶单递给赵平凡，努着嘴说你来你来。赵平凡虽说是接过了茶单，可看也不看就放在桌上，忙着拿出烟来点着，嘴上说 还是你点吧，随便来，反正啊，我不管是花还是叶子啊，只要说是茶就行。 余威也掏出烟，他并没有和赵平凡让烟，因为已经太熟了，各自也都喜好不同。余威一直是抽白盒的万宝路，而赵平凡呢则只抽红盒。余威把烟叼在嘴里，眯着眼睛看着茶单，就抬头瞟着服务员说， 绿茶现在都不新鲜了吧，花茶一直不怎么喝，来乌龙吧。哦，对了，有洞顶乌龙吗？没有的话就上你们最好的乌龙也行，好吧。 服务员点头说有，就转身离开了。余威和赵平凡对望着，都深吸了一口烟，然后朝各自的右边都扭了一下头，几乎同时从嘴里喷出一大团烟雾，两团烟雾朝平行的方向喷出来，很快散开，二人不约而同地会心地笑了。赵平凡盯着余威说， 老余啊，你不够意思啊，签了合同就不来了，从香港回来有半个多月了吧，我都一直找不到你啊。 余威看着赵平凡脸上带着笑，知道他是故作姿态不必当真，但他还是很客气地解释着， 我哪敢呐，刚回来就去了趟杭州，对吧，一个电力的项目。我知道你这边肯定事儿也很多，估计你忙得差不多了，这不就赶紧过来请安了吗？啊， 服务员抱着一大套泡乌龙茶的茶具走了过来， 在桌上给他们泡茶。赵平凡的眼睛盯着服务员的手，在茶杯茶碗间忙来忙去。 哎，我说，陈总刚回来的时候就和我说了，我当时就想问你来着。陈总说，在香港谈合同的时候，你们的表现可是不怎么好啊，啊？ 余威知道赵平凡肯定得提一下这事儿，他也早就做好了准备，便很诚恳地说：“哦，这件事我到现在心里都别扭。明明咱们在北京都谈好的，到香港大家客客气气、高高兴兴地搞个签字仪式多好。你知道吗？托尼，我那个香港老板，贪心不足，他当时把我也给搞懵了。”对陈总来了个突然袭击，对我也很突然呢。他肯定是觉得陈总已经亲自到了香港，又把和 ICE 签合同的事儿给取消了，他就想把已经答应过的东西反悔掉，想把价格抬高一些，签个更大的合同。余威正要接着说，赵平凡插了一句： 哪有这么做生意的呀？哎，我说，你怎么不劝劝他呀？啊，你看看，你看，这弄得陈总对你们的印象多不好啊！ 余威的表情已经从诚恳变成了委屈，甚至显得有点可怜了。他的声音当中简直都快带着哭腔了。哎呦喂，我怎么没劝呢？我都快和托尼翻脸了。我要事先知道他有那种想法，我一定会说服他不那么做。谈合同的时候，他把我和陈总都弄了个措手不及，你知道吗？陈总发火了，我就赶紧劝，然后我把托尼叫出来和他讲，他还想坚持，他说陈总没退路了，不管怎样最后也只能答应他托尼的条件。我就对他说，我了解陈总，也了解何志，你这么做是行不通的。最后我说，我自己不能说话不算数，如果你坚持这么做，我就辞职。余威的话音在最后变得慷慨激昂，然后猛地收住，他要让这种气氛多停留一下，可以更具震撼力。果然，赵平凡听得呆住了，嘴巴和眼睛都张得大大的，似乎眼前浮现出余威和一个香港人据理力争的形象。他手指夹着的烟一丝丝地燃烧着，都忘了去吸一口，最后还是因为长长的烟灰自己掉到了桌上，才把他从忘神当中拉了回来。赵平凡低下头，用餐巾纸把桌上的烟灰擦到地上，掩饰着刚才的失态，嘴上敷衍着： 你呀，老是这么冲动，就这个脾气怎么行啊？ 他抬起头来看着余威，很自然地说： 其实啊，陈总也说应该不是你搞的鬼，都是老朋友了嘛。陈总还说估计是你做了你老板的工作，所以你们出去商量了一下，再回来以后就很痛快签了合同嘛。 他说到这儿又顿了一下，很关心地说： 有句话可能不该说，毕竟是你们内部工作上的事，可是啊，你有这样一位老板，恐怕供起事来比较费力啊，是不是啊？ 余威显得非常感动，他就像是遇到了知音，把手伸过去拍拍赵平凡放在桌子上的手说：你们知道我是什么人就行了。这个时候他也意识到戏再演下去就有点过了，而且这种气氛也不适合再谈别的事情，所以他立刻夸张地用手去擦眼睛，嘴上还学着东北口音说：大哥，啥也别说了，眼泪哗哗的呀。赵平凡被余威那样子逗笑了，他说着： 别呀，你是我大哥呀，你比我大好几岁呢，啊！ 听到这儿，余威也笑了，他是得意的笑了。 当初在香港撺的托尼在谈判中出尔反尔的时候，他就打定主意，如果日后何志的人责问他，他就把脏水全都扣到托尼的头上。现在他果然把坏事变成了好事，显然赵平凡和他的心理距离又拉近了一层。余威拿起小小的茶杯，把里面的功夫茶一饮而尽，然后在嘴里咂摸着，感受着一种甜甜的味道，满意地对赵平凡说：行了，能喝了。哎，这洞顶乌龙看来是真的，的确不错，尤其是抽一口烟再喝，更觉得嘴里有股甜味儿。你品品。赵平凡便拿起茶杯也一口喝了，茶水刚进嗓子眼儿，就立刻说： 行，不错。 余威暗笑，他知道赵平凡对这些东西其实既不讲究也没兴趣，完全是一句敷衍的客套，也就不再和他聊茶，他是来和赵平凡聊正经事儿的。 听众朋友，王强成名作《职场商战三部曲》《圈子圈套》第一部就为您播送到这里，演播文天，录音张笑音，责任编辑吕鲁波，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。